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 I should, we should, you should 经常出现在这里。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单词，雨衣。 Raincoats。 Overcoat 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衣，所以这样的组合词呢，有时候大家注意一下，会非常灵活的出现的。然后我们常用的打开收音太空船 Spaceship Spaceship OK 进入 Into Sunshine. When Alan says this, 当 Alan 读这个词的时候， Alan 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就是一个 sunshine boy， 我们会见到的。如果，是否，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词。 If. 对，是吗？是否？如果，都是这个词，后面写。 Spaceship into space sunshine way go for a walk 这是字母组合 AL 发 O 的情况，那么发 R 的情况呢？Calm, keep calm. 今天时间很短，不过我们学了字母组合 fly， 我们也可以说 the camera which can fly.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ag. 是课文里边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明天下雨吗？我们需要带雨衣吗？怎么办呢？ Turn on the TV， 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有不断的天气预报，这样我会知道的很清楚，我该做什么准备。 So Alan， you are a radio person instead of OK， 因为我听到 Alan 是依靠收音机来听取天气预报的，所以我就说，我那么你主要是听收音机了，不是看电视。他说你要知道，所以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Satellites carry cameras. 他们既像飞船，又有自己的独特功能，就是他们带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我们很多中国的同学和听众朋友们，往往用中文的方式来理解英语。得到的 Whether people send satellites into space 先把卫星放入空间 A satellite flies high above camera, take pictures. 这就是在拍摄照片。拍摄的动词是 take, takes pictures of the cloud. Do satellites see the weather or the scientists who see the weather? Which do you think, Alan?告诉我们风的方向，但是所有这些都要由科学家们做出分析再转达给我们。 That's completely correct. 这就是我们，你要给别人照相，怎么说呢？比如说你自己出去旅游，想让别人帮你照相， Can you take a picture for me please? 你把你 空中课堂，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六课的第一讲。在前五课当中呢，我们讨论过家庭、人物、节日